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深情吻出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大雨下红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到不了我心中，嘿嘿嘿嘿嘿的一切，星光后早已经破灭。我和你要离别，离别。 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华语市场上拥有主流以及独立歌手实在是太多了，千千万万个，风格方面自然也是各自为营，各有一片天。如果音乐真的可以对人有功效的话，那么不同的歌手唱出不同风格的歌，歌迷听起来自然就会有不同的享用方式。如果想寻乐子，你就听大嘴巴；想感受唱功呢，就可以有陈奕迅；治疗情伤就找梁静茹或者蔡淳佳。还想听草根人民的心里话，你可以选谢安琪就没错了。当然如果你想在 KTV 里面开开心心的大嗨特嗨一把，我想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歌手阿杜那个通俗 EK 的抒情摇滚情歌一定是你不二的选择。刚这首歌就是来自阿杜，离别。 要是阴晴晨满早，两线满天飘，那风轻扬桃花和浮雕， 谁相聚已是故人来，昨日的谎话旧时容颜怎不忆江南，醉意桃红起别离，身在尘缘埋，又是一季春来早，柳絮满天飘，青阳桃花红了，玉倩儿穿上了裳， 黄花就是容颜怎不忆江南。跟着童谣轻轻的哼，这首歌是来自陈红的小桃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阳春三月桃花开，当你在早春的江南小巷看到有那么一株两株小桃花，真的是别有风情。如果能够偶尔前往江南小镇看一看，感受一下桃花的意境，相信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特别的美好。再来听到陈晓东的一首流星森林雨。 不着痕迹的一阵雨，你说那是一群流星，因为是你我会相信，那不是捕风捉影。等不到一场流星雨，雨声一样雨影随行，我却相信一点一滴是你在呼唤我姓名。不需要张开眼睛也看到你和我的心情，感受呼吸一样的回应，让整个世界变得透明。不需要张开眼睛也看到黑夜最明亮的流星，仿佛曾在屋顶在心底里感应我们的约定。在你梦中一座森林铺满了我的心，因为是你我会伤心，那不是捕风捉影。整个城市化作森林，忽然之间摇动不停，我却相信一动一静是你在呼唤我姓名。

白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 穿高跟鞋继续，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月光》。台湾人总喜欢管女星叫什么什么什么教主，王心凌是甜蜜教主，杨丞琳呢是可爱教主，蔡依林是时尚教主，大 S 是美容教主。当然现在网络语言引申开的话，意义就比较复杂了，很多都有调侃的意味，把想法和行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人一律都称作教主。王心凌是甜蜜教主，他的甜蜜你会打几分呢？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地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地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曾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地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终于还是走到这 小虎队放心去飞。每年六月份就是逃不掉的毕业季了，毕业班的同学们一般都会利用这些短暂的时光对自己几年的大学时光进行一些怀念，一起旅游聚餐拍毕业照。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在选择与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地成长着。毕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当然母校的那一首民谣却会在心底越来越清晰。这其实是一首有点悲伤的歌啊，一首悲伤的情歌，来自许茹芸的《日光机场》。 天一亮的机场，含着冰的眼眶，一碰融化泪两行，没有根的飘荡，孤单亦难计算，绝望莫非是我

像是千年的身体，仿佛这枯叶里苏醒，是夜莺凄凉的叹息，解开咒语。遗忘的剑被谁封印，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挥剑的瞬间鲜血在哭泣，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生死的差异，不带走喜悦或遗憾，离开这里，破晓和月牙在交替，我穿越过几个世纪，只为你桃花瓣在飘，去一生刀光剑影， 1999年千禧年的前夕，当时的华语乐坛还是一片兴盛的气息啊，新人辈出，陈忠义和陈绮萱两兄妹带着 MTV 新生卡位战的创作组第一名的荣耀，用哥哥妹妹作为团名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Say Forever， 一首专辑同名曲一直传唱到现在。而时间再拉回到2004年，当初的哥哥妹妹组合很多年之后以 JS 的名义再度出击，一首作为《仙剑奇侠传》片头曲的《杀破狼》，也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当然，也有人说，除了《杀破狼》，他们的其他创作都很好听，没有太多的商业炒作，只有简简单单的音乐在里面。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Oh yeah，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Oh， 你是不是像我就 跟着希望在动。 张雨生，胡彦斌是把这首歌曲更加流行化了，唱出了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向往。胡彦斌糅杂各种元素的音乐混合体，表现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就是无论现实有多激烈，我们都会鼓起勇气。胡彦斌个人的音乐经历也是这句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真实写照吧。再来听到彭佳慧 Don't Break My Heart。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心中没有把握，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一次次的冲动。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哦哦，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一次次的冲动、yeah、Don't break my heart， 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独自等待，默默承受，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oh、你所拥有的是你的身体诱人的美丽，我所拥有的是我的记忆，美妙的感觉。My baby， Don't break my heart， 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这是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一向都给人一种很柔情的印象，无论是邓丽君版的还是王菲版，都充满了婉约和离愁的情绪在里面。很多人觉得苏轼原本就应该是豪放派嘛，所以大家觉得豪迈版的《但愿人长久》和苏轼原词的意境可能会更加的贴合一些。更有人评论说，东坡若能亲耳听到，必点一万个赞。好，今天最后一首歌送上薛之谦《认真的雪》。我是黄欢，这里是不穿高跟鞋。 夜深人静，那是爱情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提醒我爱你随时待命。 你像那玫瑰般的明亮，深深嵌入我心房。 当我将你握在手上，却问。